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任国安局长确定由退辅会主委邱国正接任，国安局前任局长彭胜竹为了国安局人员偷运私冤下台。总统府下午宣布新任国安局长由现任退辅会主委邱国正接任。根据了解，蔡英文总统相当赞赏邱国正顺利挺过年金改革，所以特别圈选他接任国安局长。邱国正接受媒体询问人士暗时说，这不方便由他讲，待会总统府记者会说明。2020总统大选随着蓝绿阵营参选人出现，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动向备受关注。柯文哲今天接受网络节目访问时松口，很诚实的讲，时间点应该是9月1号。柯文哲解释，9月19号开始受理联署书，联署地点2000个，布置需要时间，所以最慢决定时间是在9月上旬。最后主持人结语，柯文哲大约9月1号到5号宣布选总统。柯文哲一脸惊恐澄清，我是说期限，不是说宣布。柯文哲在节目中说，他从头到尾都不是很想选，每天都在找不选的理由，直到现在也还是不想选。他还透露，其实现在每天都有超过22台媒体摄影机拍他时事联访，主要就是大家都在等他选或不选的决定。柯文哲幕僚解读，柯文哲现阶段还在评估选不选，决定时间点应该会在9月初，只是到时候会不会立刻对外宣布还未必。台北市研考会今天公布市政民调，相较于前次去年12月的调查，台北市政大致持平，但是市长柯文哲市政满意度下滑8个百分点，呈现了市长个人与市政团队满意度脱钩的罕见情况。研考会6月民调结果显示，51%受访者满意柯文哲的市政表现，比前次59%减少8个百分点，37%不满意，也比前次调查32%增加5个百分点，另有12%没意见或不知道。48%的受访者满意市府各局处首长施政，26%不满意，26%没意见或不知道。检视各项施政，满意度超过50%的包括了环保工作、治安、联合医院、文化活动、交通，还有社会福利。受访者肯定台北市政府的服务态度还有行政效率，满意度各为81%和69%。台北市的生活品质也有75%受访者满意。民调时间6月24号到26号，访问台北市民1295人，在95%星星水准下，抽样误差正负2.72%。曾经在台中市金钱豹酒店工作的女子严子晨，前年11月吸毒又酒驾，开车狂飙闯红灯，撞死了烘焙师陈玉邦，事后肇事逃逸，谎称自己不是驾驶。刑事部分判处9年6个月有期徒刑定验，民事的部分一审判赔死者父母1068万。严子晨不服上诉二审，台中高分院今天判决驳回严子晨的上诉，维持1068万元赔偿。死者的姐姐说，尽管严子晨没有财产可以赔，但是这样的判决家人仍然感到欣慰，希望严子晨此生汲取教训，重新进入社会之后能够尽力赔偿弥补。 全球知名化工大厂巴斯夫集团台湾巴斯夫公司业务工程部前任总监黄义林带领旗下四名员工集体跳槽大陆的江阴江化为公司，除了将市值大约36亿的电子级硫酸制成关键技术转移给这家公司，换取1亿7800万佣金，还有年薪280万到1400万的高阶主管职务。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违反营业秘密法、刑法、著作权法将五人提起公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1点，来到10935点，成交金额131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78点，216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6点，208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3点，292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1点，涨幅1.1%，92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2点，286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3378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南投、云林、嘉义和台南地区、台中以北以及高屏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花莲县纵谷、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高温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毕书尽第6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世界级的宝宝副食品。100%有机水果蒸煮，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法国制造，原装进口，宝贝爱不释手。 Baby Bill 是妈咪最得力的助手，袋装设计方便宝宝随时补充天然水果泥，全台妇幼合作通路都买得到。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最多国际有机认证的婴幼儿食品。 BABYBIO Baby Bill。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 电视聊天，永恒是谣言，恋人们的偏见，明明远在天边。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hank you. 今天的美丽女生不在，今天的美丽女生去露营。2019年的7月24号下午的2:11，GMT 加八台北中原标准时间，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嗨，你好。 喂。 请问哪里找？ 先生你好，我昨天听那个夜光家族的时候，他有说有在卖益生菌，是不是？ 这件事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不知道，可是他叫我们打这个电话是要怎样？ 您说在7点到9点之间，他叫你打这个电话吗？ 对对对对， 那就是要在7点到9点之间你打这个电话。 可是他又说，如果现在电话接不通，那明后天，打电话进来就说是什么夜光家族的听众什么的。 那打的应该不是这一支吧？ 打的不是这一支哦。 对啊，你要不要试试看23636600转总机为您服务？ 23636600，转总机，好，谢谢， 拜。 UK 金榜。 One. 今天的第一个段落要为你送上的是美丽的人儿们的歌单，不要让不美丽的人儿破坏各位的心情。这首歌曲也是在本周的 UK 金榜 Number One， 卡莉再加上 Ed Sheeran 又来了。这每一年 Ed Sheeran 只要出击金榜上面前十名，就是空了很多位置，就让他整张专辑都上去就好了。 Beautiful people, drop top designer clothes, front row fashion. We are beautiful people. 我们都是美丽的人啊，欢迎美丽的人啊加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是上班族543的时间，欢迎你，是不是上班族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543543就是你要聊什么都可以啊，不要聊会害我们被罚钱的东西就都可以啊。那下个小时呢会是我们的告解室，来到星期三告解日告解室的时间，反省一下最近做了什么错事吧。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我们的 calling 专线543专线呢是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 無理をしてはしゃぐことも飾ることもしなくていい。胸の奥深い闇に迷い込んでいるのならば、僕は何もできない。 哪里都得起那一点，0223639955，但是我可以接听你的电话。你好，你是谁？ 你好，我是高雄的吴小姐。麻烦你好， 吴小姐你好。 吴小姐，我想说的是，上班五四三啊、嗯，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在上班呐、啊嗯，他们没办法打电话。 哦，你现在在上班吗？ 我现在在上班，然后是老板不在，偷偷打的。 对嘛，就是有你这样的人啊。 对呀、啊，所以就很少啦、啊，就很少人会打这个。 那没有关系，那我们要把专员名称改成偷闲的上班族543这样子。 对 对，好， 上班小偷。 好好好好，所以今天老板不在，你今天从早到晚到现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一直都在忙啊， 哦， 忙很多，就是忙该做的事啊，可是。现在是老板不在，现在才可以偷偷打。 哦， 不然平常你们在聊上班，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没办法打。 那现在你的公司就是旁边是有同事的吗？ 没有，现在没有。 哦，所以你才可以放心的打电话。 对， 私人聊天时间。 对。 好的， 我很想聊，可是都不行聊 啊。没有关系啊，那你不能聊的时候就不要聊，应该可以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大聊特聊嘛，这样才显得珍贵 啊。可是你们每次都是这个单元都不能打、啊，都很想打，就很想说543嘛。 没有，你不能打的时候你就认真上班，可以打的时候就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好吗？ 好， 谢谢你，吴小姐。 好，拜 拜。 拜 拜。 美しい人、その涙を拭うためこの手がある。 听到的歌曲《最美声音》来自于 Hirai Ken 平井坚，这首歌就叫做《美丽的人》（Beautiful People）。欢迎美丽的人打电话进来。上班族543只是一个 title 啦，就你也不一定正在上班啊，可能你是放假中，可能你是学生，可能你是无所事事，可能你是想打电话的人。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 哎，我是台东的美堂。 美什么？ 美堂。 美堂哦。 对。 美糖，糖是可以吃的东西吗？还是你的糖是秋海棠那个糖？ 秋海棠糖没有错啦， 没有错啦，答对啦！ 哎，真的打进来。 是啊。美糖在干嘛呢？ 我现在在上班。 嗯。 然后我是做民宿的，现在准备要去接客人。 哦，在做民宿，所以你等一下一路上接客人的时候，也都会听着哥哥妹妹有意思喽。 当然。 太棒了。那 每天准时收听， 酷酷酷酷酷！民宿，你的民宿生意好吗？ 还不错。 在哪里啊？台东哪里？ 在台东， 火车站附近。 哦，哎，火车站附近还要接，不是他们自己到就可以吗？ 就是警察要接啊。 哦，好，所以就当做一个附加服务，你到火车站，我可以接你。那我去你那边的话，可以就是有脚踏车可以骑吗？或者有机车可以借我吗？ 有脚踏车可以借你啊。 太棒了，我们这种没有车的人就是需要这样的民宿老板。 可以去载你啊，对啊， 太棒了。好的，希望今天这个客人是天使一般，把你的房间弄得很干净。你有接过很可怕的吗？ 很多啊。 哈， 对啊，就是生活习惯比较优良一些这样子。 呵呵呵呵呵， 嗯， 但也没办法事后再要他们赔钱，对不对？ 我不会啦，就做生意嘛。 啊，好辛苦哦。好， 上班五次算哦。 好，希望发大财。 谢谢马克， 拜 拜拜。I know you gon' lose it. This new Snoop shit. Come on, baby boo, you got to get into it. Gon' fool with the player with the cool wit. Yeah, yeah, you know I'm always on that cool shit. Walk to it, do it how you do it. Have a glass, let me put you in the mood. It, little cupid, looking like a student. Long hair with your big fat booty. Back in the days, you was the girl I went to school with. Had to tell your mom or sister to cool it. The girl wanna do it, I just might do it. Get her off with some pimp fluid. Mommy, don't worry, I won't abuse it. Hurry up and finish so you can watch Clueless. I laugh at these niggas when they ask who do this. But everybody know who girl that you is. Beautiful.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你好。 哎，喂，我打进来了吗 ？Yes， 你是谁 ？Yes， 我是新店的阿和。好了， 阿和，新店阿和，今天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我在世贸馆前面排队。 为什么要排什么？ 我们要进场。 进场？ 对啊，有生技展，礼拜四到礼拜天。过来看看。 生技展，所以你是生技产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吗？ 是吧？对。 那你的生，那你的生技展，你主要是要看展，还是你是需要揽客？ 我们要摆， 要揽客， 我们要揽客。 嗯， 而且我们现在在排队要进场，要去布置。 哈哈 哈！啊，队伍非常的冗长。 哈哈哈！ 我常常我扣音都打进来。 那这个生技展就是前几天也是给同业参加，就六日才会开放一般民众，对不对？还是四天都大家都可以去？ 我没有深入了解，但通常是这样。 你在卖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算是保健相关的吧。 嗯 嗯， 吃了我哪里会变好？ 耳聪目明，考试都考一百分。 耳聪目明，我听起来就很胡烂。你等，反正现在你没有讲你公司是什么嘛，对不对？ 对啊。 那阿和，那个和这个字是真的你名字里面其中一个字吗？ 我的姓嘛。 哦，是姓，姓应该还好吧？ 啊，对啊，对啊。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相信你公司的产品吗？ 相信啊。 哎呦， 还有用的啦，不是不一定要吃的，吃用的我觉得还不错。 哦，还有用的哦， 对啊，有洗发精啊，手工皂，然后就很好 用， 对， 用的也可以耳聪目明，有点夸张了吧？用的就是好用这样子， 嗯，对对 啊、哦，了解了解了解，好的， 我们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好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的棒，希望阿和等一下布置顺利， 好， 拜 拜拜。 对啊，现在可能很多人在上班，很多人在工作。我觉得刚刚那个问题蛮重要的，就是你相信你自己公司的产品吗？你觉得你的公司有竞争力吗？你觉得你公司是一家诚信正直的公司吗？如果刚刚的答案就是有任何一题是否的话，你不觉得的话，那为什么要在这一家你觉得不太对的公司上班呢？就是这会有点要伤害你自己的 伤害自己的三观啊，就是你自己的人生观明明不相信这件事情，却还要为了钱然后低头做这件事情，那不就是很委屈的一件事吗？听到这首 Beautiful 也是经典的美丽，来自于 Snoop Dogg 史努比狗狗的 Beautiful。 而说到了 Beautiful 呢，星期一的时候他才来到了台湾，在 Legacy 开唱的 Bazzy。 Tomorrow comes and goes before you know, so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the way that Gucci look on youYeah. But nothing can compare to when you're naked. Now we're back with it, so many got you fed at. Saying you're the one for me, I need to flash it. It started when we were younger. Swear to God that I loved her. Sorry that your mom found out. Guess that we just really had the thunder. Ain't nobody else that I'd be under. Beautiful, beautiful life right now.Beautiful, beautiful night right now, no, no, no.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 嗨，我知道你是谁。 哎，等一下，拜托，今天不要说我是谁。 哦，今天不要说你是谁，是不是？好，了解了解。我看到你去那个 KTV 唱歌，唱5566嘛。 不要这样，我今天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想要问马克。 我问我，请问， 就是陈上体，就是刚刚那个打电话进来问他， 你说相不相信自己公司的产品这件事？ 对，那我想问马克，你会不会相信自己的直觉？ 自己的什么？ 就是、直觉？ 哦，直觉啊。 对，因为我最近有一顿饭局，然后就是我一直很想推掉，可是。不能推不掉，推不掉。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说，这顿饭局有鬼。 哦，鸿门宴。 对，就是已经有各种的讯息告诉我，而且我的本能一直告诉我说有鬼，但是推不掉。你有没有觉得？我想询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呢？就是在赴约的当下，这样子。 可是，所以现在你还是要去就对了。 对，就是有一种已经推不掉了。 哈！突然在之前出个车祸嘞。 哦哦， 你就说去给车撞一下这样子。我真的不行，我要住院了。我想想看啊，真的怎么会有推不掉的那个啊？ 就是一个就是商业一个，对，就是一种商业饭大人的饭局啊，对，大人世界的饭局。 哈， 完全没有选择。 如果不去的话会怎么样？ 不去的话会有一种我已经给你面子从台北来找你了，但你还不吃那一种感觉， 很好、啊， 而且 就给他这种感觉啊。 而且我原本已经有想一个方法说，那我要找别人来吃，那种没有，就是想跟你单独 一对一啊， 对方是两个，我是一个，这样 二对一啊， 二打一。 从台北下来推不掉，然后也不能直接说哦，我就是不想跟你吃饭。 对， 要降低哦，就设一些那个什么，几分钟之后家里会打电话啊，然后说家里突然有急事，你要回去处理啊之类的。 难道跟他说我家煮红豆汤忘了关火，我先回家啦，这样子吗？ 不是啊，或者是说什么爸爸妈妈现在突然需要照顾啊，我可能要去照顾他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要找一个理由，有人打电话给你脱身这样子。 反正就先见面会一会他，然后再找个理由赶快散了。 但如果你已经觉得就是这么可怕的话，你们约是约在哪里啊？ 地点我可以选择。 哦，所以不会害怕被绑票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就很怕。因为就是 你就约一些比较吵杂的环境，很快就这一餐就结束了、啊，可能就台南吃个虾卷什么之类的，就再见了；吃个杜小月什么就再见了，就没办法久坐的地方。 哦，那好吧，那我打这通电话，希望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Solar 的直觉，2:40，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在大台北地区92.1旧爱电，你的飞碟电台，向全世界发声，全世界广播的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 DJ 欧马克。上个段落呢接到一通电话，问说你相信自己的直觉吗？对，你相信自己的直觉吗？我们人呢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呢是当自己直觉对的时候，然后你会放大那个，你就说对嘛，你看我就这样说啊，我直觉超准的。可是其实除非你真的每一次有直觉的时候你都记录下来，你都先把你的直觉记录下来，然后事后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也把结果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事件簿拿出来真正的对比比照以后，你有那个分母跟分子，你可以算出事件几率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的直觉是不是比一般人准，至少有超过50%，你才算是准，才算是准吧，对吧？这一种人的感觉跟直觉呢也很常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你的股票买卖上面。有时候呢你听到哦有一只股票好像很好，或你自己做了 study， 你自己做了研究觉得好像很好，你有一种直觉觉得它会涨翻天。可是呢最后你要下单的时候呢，那一瞬间你又犹豫了，犹豫了你就没有买了，没有买之后后来它果然如你所料的涨翻天，你就说你看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一个，就是这个心理只是一个损失趋避的心理而已，就是 loss aversion， 就是你觉得我应该要买却没有买，结果它真的成真了，你就会特别特别的难过。但其实也很有可能，你的直觉真的没有那么准。你可以把你过去的那个以投资为名的直觉拿出来翻翻看，失败了多少次呢？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一下，跟大家一起543一下。刚刚呢这个电话说到，就是明明知道直觉已经不太对了，但还要不要去这一个活动呢？要不要去这个饭局呢？你看날떠날거란직감이와자꾸만이런처럼핑계들마。我最近自己在行为的判断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自己有一点点迟疑的时候，我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个行为准则呢有好有坏。好的方式呢就是它可以很快帮助你确定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就是假设今天呢我想要看一本书啊，我在书店想要看一本书，我拿起来我觉得，哦，不知道这本书好不好看呢，我到底要不要去看呢？或在电影院好了，就是我想要看一部电影，有一点想看好像又没那么想看，那我到底要不要去看呢？就是当我有这种我要不要去做的迟疑，就有一点点不确定的时候，那我就告诉自己说你有不确定你就不要做。好，那这样我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去掉一些当我每一次都有疑惑的时候，哦，我就不要去做。好处是变得比较有效率，比较快速的可以做出决定。坏处是什么呢？坏处是也许会错失一些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你去了以后你会得到什么嘛。以刚刚那个例子，比如说这本书我不确定到底要不要看，这一部电影我不确定要不要看，但很有可能我去看了以后发现，哇，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是本来是我预料之外的，然后所以我就 会错失的这个机会。同样是饭局啊，或者是跟朋友的约会啊、聚会啊，有时候会觉得哦，不要，不想要 social， 太烦了。可是你不知道在那个谈话之中会激出什么样的火花，也许会给你一些东西，哦，当然也许不会了。但就是，如果你用很确定的说，我有点迟疑，我就不要去，你就错失了遇见 rendezvous 奇遇的机会。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CN Blue， 这首歌曲叫做直感，但其实呢英文歌名就是 Intuition， 就是直觉。在飞乐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马克说他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买车，想知道为什么。APP 上面呢大家基本上就已经帮我回答完了，说直接有一个很简单的1 2 3 4 5 5 6个字加语助词，减掉一个字，五个字，因为不需要啊。对，如果今天你住的地方交通算是便捷的话，你就不太需要买车。然后我觉得买车要不要车这件事情跟家庭的关系影响也很大，因为我的爸爸没有车，我的妈妈没有车，我的祖父没有车，祖母没有车，外公没有车，外婆没有车，也就是我们一家就一直传承下来，就是都一直没有车，所以我也不会想要去买车，我也觉得我不需要车子。那当然呢，就是以现实面来看，就是养车子是蛮花钱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在台北市你要找停车位也是非常贵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停车位可能要200万，就是你要买一个停车位要200万，那如果不买的话呢，你要租，你一个月可能也要付个5-6千块，为了一台车。那你听到这边可能觉得哈，很多人就是我住的套房或者我住的雅房才不过5-6千块，我的车子也要5-6千块。你这样一想，你就觉得这个车子真的蛮贵的。再加上车子是一个十分不保值的东西，就你从那个新车哦，轮胎油门一踩下去，一出那个车厂的那一瞬间，它价值就可能就折半了吧。 静蝶放送。 他来，他唱，他征服，流行君临天下，排行万王之王。2018演唱会票房全球冠军，他只需一把吉他。Spotify 首支20亿串流神曲，他重建潮流秩序。四座葛莱美奖，六座全英音乐奖，荣耀加身。神话，红发艾德 ，Ed Sheeran。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 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之味玉顺，保庇全家大小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 疲奔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身心力换取疫苗懂了爱，感动推荐幸福之歌。 唱着幸福， 超热血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8月2日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就是喜欢你甜不辣，不辣不辣。 微笑是明天生长精沛的力量。 西瓜甜不甜？ 冬去那个他，甜你不要臭脸。画个大浓妆，以为你有下谁？ 我的全新创作专辑《你在干嘛》，7月12号火热发行。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想要宝宝好乖，育儿推荐来自瑞典的宝乖雅益生菌，源自母乳筛选的专利菌株，每天5滴就能提供1亿活性罗伊氏乳酸杆菌，好吸收，好适应，给宝宝超强保护，给妈咪健康呵护。全台合作诊所、药局以及医院信医、维康都买得到。爱就是妈咪，宝宝都健康。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乖雅益生菌，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在明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他就会来到现场，他是孔晨宇，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新歌叫做晨曦。2点54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下个小时呢，整点新闻报时过后，我们要来到我们星期三的净化心灵的告解日告解式的时间咯。 昨晚黄昏，我一个人等你，窗外飘的微风很轻，也吹过打乱过偷偷想你的思绪。今晚夜深，电视陪我闹情绪，荧幕映着我的倒影，他笑我

新北市今天率先发布实施新北市都市更新权利变换实施者申请代拆或迁移土地改良物办法，未来都更权利变换计划核定之后，实施者与代拆户真诚磋商协调不成，可依程序申请新北市政府代拆，好让都更顺利往下走。这次代拆办法法律位阶以自治法规定定，强化公权力执行效力。申请代拆之前，实施者除了必须极尽与代拆户沟通协调，申请之后新北市政府也会再次协调，要是无法达成共识，新北市政府就会邀集相关单位订定期限执行代拆，不并再送议会处理。宗教团体成立的合一行动联盟政党宣布27号举办挺韩参会，原定500元的报名费，只要念出通关密语就能免费用餐，邀请民众力挺高雄市长韩国瑜2020进总统府。韩国瑜今天澄清，他虽然赢得2020国民党总统初选，未来的路也充满艰辛，固然需要大家团结帮忙，但截至目前他没有授权任何团体单位擅自动员对外募款或者是发起挺韩参会圆游会，为了避免支持者擅自以任何各种名义动员募款违反政治现金法，特此声明提醒。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指出，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去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没到台北市为国民党的候选人站台，已经回报他的知遇之恩，如今彼此竞争不是坏事，帮助他人不用要求对方记得一辈子。韩国瑜任职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还有竞选国民党主席时期，柯文哲几次称赞，也说过自己和韩国瑜的关系不错，甚至在韩国瑜卸任总经理回到云林县老家后，还接妻子陈佩琪南下拜访。不过韩国瑜接受媒体专访时首度批评柯文哲，认为柯文哲没有政治中心思想，虽然主张两岸一家亲，但说得不够清楚。柯文哲今天指出，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台湾整体利益、人民最大福祉，他不认为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就叫中心思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天再度裁罚中天新闻台160万，民众检举中天新闻台以及中视新闻台的报道违反事实查证原则， NCC 处罚三案，其中中天新闻台两案罚款160万，中视新闻台要求改进。NCC 指出，中天新闻台3月27号晚间新闻指称自身受罚原因是报道关西机场假新闻，结果民众检举中天新闻的采访事实不包含关西机场假新闻，违反了事实查证，属于恶意行为，采罚80万。另外3月28号的午间和晚间新闻来回播放韩国瑜新闻太多，以及 NCC 重罚中天100万，民众也检举明显使人误会报道韩国瑜受罚，同样裁处80万。中视前主播伊世敏87岁的母亲周敏，前年坐着轮椅由外佣推行外出，经过台北市永吉路和基隆路口人行道，路面地砖松动不平，导致轮椅倾斜翻倒。周敏提告请求国家赔偿，高等法院认定台北市政府欠缺管理，判赔323255元定验。周敏认为台北市政府管理不当，人行道不平，不仅害他摔伤，还引发了急性鼻窦炎，身体健康受损，要求赔偿医药费还有精神抚慰金250万。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北市府赔偿101824元，周敏不服上诉，高等法院认定周敏确实因为事故受伤，步行能力退步，睡眠不佳，改判北市府赔偿323255元定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8点，成为2170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9点，来到208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9点，291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9点，92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2点，2863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337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1点，指数10935点，成交金额1319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今天南投、园林、嘉义和台南地区，以及台中以北及高屏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花莲县纵谷、高雄市近山区、河谷为高温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什么？你还在租房子哦？ 对啊，一个月房租还要25000。 那不如买淡水捷运丽境。

像阴雨声呼吸，能打灯的越久越美丽，才越有意义。一刹那的意乱情迷，一辈子都难再寻觅，只怕无限春 来到星期三下午的3: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的歌曲黄耀明的《春光乍泄》。星期三，周三告解日，现在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我们的告解室开放了，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我们的起手式是我有罪，来反省一下最近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或是真的有一个秘密你觉得我压在心中已经压了很久，打电话进来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谁，我们来告解一番吧。02-2363-9955 02-2363-9955。 Boy, you're looking like my type, but tell me can you hit it right, cause if I let you in tonight you better put it da-da-down, da-da-down. Now we do it all the talk, I ain't playing anymore. You heard me when I said before, you better put it da-da-down, da-da-down. Make me say you're the one I like. Come on, put your body on might. Keep it up all night. Don't let me down, da-da-down. All night, give me my love. 飞姐你好， 你好， 请告解。 马克吗？ 是的， 马克你好，我是 哦，你确定 阿丸？ 哦，阿丸， 哎，我想要，我有罪， 有罪，来说说你有什么罪？ 我每次都睡过头， 做什么事情睡过头？ 爬不起来，因为我目前是在家里。 你目前是怎样？ 接家里面的事业。 哦，接家里面的事业。少东少主好。 没有，每次都睡过头。 那睡过头是睡到几点？ 10点。 睡到10点，然后应该要几点起床？ 最好是8点就要到。 哦，8点要到，所以应该要至少可能7点、6点多要起床这样子。 对，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闹钟一响就起来，不要再赖床？ 我想先请问你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 晚上你都几点睡觉呢？ 10点、11点。 哎呦，这么早。 对了，我不管多晚睡多早睡，我就是会赖到9点、10点。 哎呦， 看医生。 那可能需要去问一下医生哦。我怎么会要睡这么久呢？对啊， 里面起来我就觉得好黑暗哦，我的世界好黑暗，然后就一直赖，就是不想起来。 天 哪，真的要去看一下医生。 好像应该是，因为基本上你应该已经睡饱了、啊。 对啊，就是睡饱了，有时候睡到6点多、7点多，明明饱了，我就继续，还是会想要赖在床上。 哈哈哈。 到等睁开眼睛是9点10点。 我的天！ 然后每天就很后悔，就啊，好多次又还没做，都是被睡眠耽误了。 那你的睡眠品质如何呢？ 非常好。 哦，哇，非常好。可是又睡什么？真的需要看医生。 好吧， 真的， 马克，谢谢你的建议， 再会喽， 嗯，拜拜， 拜拜。Yo，最近迷上了这部韩剧，也没有迷啦，就是迷了前半部，这样后面有点想弃追，因为觉得林秀晶好漂亮，女二也好漂亮，女二叫什么名字我更不知道，虽然人工感很重，可是就是可以整这么漂亮，就是很不容易啊。这部韩剧叫做 WWW Triple W， 搜寻什么，请搜寻 关键字。哇 ，App 好及时哦，马上告诉我，他叫做李多熙。Thank you, thank you。周三告解是告解日的时间，你好。 喂，你好，马克。 嗨。 我知道，我把我手机关掉了。 很好。 我有罪。 什么罪？ 我外遇了。哦。 是认真的外遇吗？还是那边开玩笑的？ 是认真的。 所以你现在是有老婆还是女朋友？ 有老婆。 结婚几年呢？ 7年。 所以7年之痒这件事是真的。 对。 新对 象 啊？什么什么？ 来敲。 哈哈，谁敲你？ 刚刚不是有敲锣的声音吗？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七年之痒啊，再敲一次。那这位新的对象是谁呢？ 是网络 APP 认识的嘛？但是我跟他已经交往了4年。 所以你外遇进行了4年吗？ 对。 好，所以你是交友 APP 认识的这一个新对象。 对，那这新对象我们最近分手了。 哦，所以这一段外遇结束了。 对，只是我很愧，因为我觉得我浪费了他从28岁最精华的年。 哦，你说对于这个外遇对象浪费他28到32岁这一段适婚年龄的时间， 他是个单亲妈妈，他条件不错，理论上来说，在这个年纪，他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对象， 是， 对，但是我却占用了他最精华的年纪， 那对，您今年贵庚呢？ 我今年40。 哦，好。所以从你的36到40这4年之间， 是的，所以我是个罪人。 你那现在就是原配正宫知道就是你外遇了吗？这件事， 他知道啊。 哈？然后他还是愿意跟你就是继续维持家庭下去？ 对，我觉得我们家太后非常的大。 然后再一次，你刚说什么？ 他有爱与包容 哦，他爱与包容非常的强。 对，他可能觉得就是一件是我做了这件错的事情，但是在这4年来，我对家里的付出照顾仍然依然没有变，对孩子完全是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或许得到了一些平衡。对。 那在36岁的那一年，你们结婚的3年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想要用交友软体呢？ 那时候我刚，因为我们一结婚一怀孕，我就去大陆工作了。那回来之后，等于我们结婚3年之后，我才突然步入婚姻的生活。才觉得婚姻的生活是这么的不适应。对，那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有时候大部分的外遇是为了维持原本婚姻的继续。 OK， 对，因为我在婚姻里得不到的，我必须靠外面的伴侣来得到，来弥补我婚姻这边的缺口。是，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们一结完婚之后，然后你就外派中国，然后也刚好老婆就怀孕。 对，然后怀孕回来 3年后你回来发现，哦，怎么家里面有一个老婆跟孩子在等着我。 对，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然后还有个老婆，然后我开始严重的不协调。 两个孩子是双胞胎是这样子吗？ 不是，就是我都只是回来生小孩，生完我就走。 哦，你就是回来播种，播完种就回到中国。 对对，还好两个都是我的，这确定的。 哦，这两个好，那现所以现在孩子就是也已经即将要迈入学龄，对不对？ 都已经在学龄了，都在小学啦。 小学。好， 对啊，都小学啦，都幼稚园大班小学。对啊，所以我说就是，我想奉劝每一个跟我一样的罪人，就是外遇不一定快乐，如果一段感情让你不快乐，就赶快抽离。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批评每一个人的外遇，因为 感情的事情只有自己掉在那个漩涡里面才知道为什么会掉进去。 嗯，但最后你选择用外遇的方式，也不算选择，反正就是你的潜意识找了交友 APP， 然后开始了这一段外遇。其实你一方面就是你又不想要离婚，让孩子有个破碎的家庭。 是的，这是我的底线。 OK， 好，那你们有为了外遇这件事情而争执跟大吵过吗？ 我老婆她对这件事情倒还蛮开明的。 嗯， 她有时候我心情低落，她就问我说：“哎，你最近失恋了吗？” 哦， 对，我就会说：“你怎么问的那么直接？” 嗯， 对，有时候我跟对方女孩子吵架，说：“哎，那你们吵架了？”对， 那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当中，你有跟老婆说就是你有坦诚说这件事情，说哦，我有外遇了这样子，还是只是他就是知情，然后你们 他知情，然后我不会刻意的去影响 去讲， 我不会去讲，但是他知道，他问我的时候，我不会去承认，但是我也不会去否认， 嗯， 我就顺着他的话去回答他， 嗯嗯嗯嗯， 对。 那婚后就是跟原配一直到现在，就是你们就还会发生关系吗？ 大概三四个月一次吧。 所以还是会发生关系。 对，也许半年一次吧。就很像室友，是很好的室友。 但这个关系会是谁主动的呢？ 通常我会觉得 你应该要做这件事。 哎，我带着愧疚的心理去完成这件事。 但这样他也不会快乐啊。 他就从反应上来看，他是高兴的。 哦，是哇，人类真的是很复杂哎。 对。 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小三身上了。那为什么这一段感情会结束呢？ 为什么啊？因为我发现他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稳定的男人可以照顾他跟他女儿，但是我发现这是我给不起的。 OK， 那所以他不断的尝试在外面寻找男朋友。 哦， 那在外面寻找男朋友的同时，就是尝试交往了几个，最后就我们会短暂分开，但是两三个月之后，他又会回到我身边。 嗯嗯嗯， 对，他又会觉得 还是你比较好。 对，他没有办法遇到一个就是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要干什么的男生。 哈哈哈哈哈哈。 对，所以但是最后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就是糟蹋他的青春，所以我还是离开了。 嗯， 那当然这次离开的比较难看。 哦， 哦， 是怎么样？ 就是我向我坦诚，我说我想要离开。 嗯， 那如果他再持续骚扰我们， 嗯， 我就告他妨害家庭吧。 所以是这一次，最后是你跟你老婆讲的。 对，就是我老婆就发现，哎，我最近在家的时间 很多， 比较多了。 嗯， 对，然后他就跟我谈这件事情。 嗯， 那他说可是证据，他说我没有证据，应该我说没关系，等我想提到的时候，我会给你证据。 哇，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绝啊？你就跟他好聚好散就好了，不是吗？就他再回来找你，就不要再找他就好了。 我感情这种，因为我们交往了四年， 嗯， 用台语讲哦，奋固嘛，还是干净皮， 嗯， 对，就是你无法对他下狠心，你必须用出最决绝的手段， 嗯， 所以我要奉劝所有的们，那些男人们，告诉你他的家庭有多不幸，他们会娶你，他们会给你未来，不要相信这种屁话，因为我就是这样的烂人，这样屁话我说的是。 给所有在第三者关系当中希望你小三会变正宫的，不管是男男女女们， 就是、不可能， 清醒吧， 清醒吧， 清醒吧， 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真实的心理，所以很感谢你从头到尾没有问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说我的名字。如果你要称呼， okay. 就叫我烂人。 好的， 对， 烂人再见， 再见， 拜拜，3:25。星期三的告解日语告解式时间， answer is near 괜히 복잡히 생각하지 마 Answer is near 그저 나를 믿어주면 돼 그런 너를 따라가 Come on show me what your heart 모두 놀라게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哇哦》，3:28，周三告解日语告解式的时间，反省一下，我有罪。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解，02-23639955。 劲歌歌曲，制造浪漫惊喜，创造幸福画面，因为你们都是 CTO 的 Super Girl。 有些事情不用结局说明。亲手勾勒幸福的画面，开心的失意的每一刻都值得纪念。 Every day, every night, 为你失眠，为你憔悴。My only super girl. 最造男团 CTO 最新专辑 Starlet， 感谢每一位支持他们的 Super Girl。 CTO 第一场演唱会8月31日台大综合体育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和姐感情好，成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7200平帝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3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奶超茄新闻，过当坐六个人，就是全新上市的现代双箱小霸王 Porter， 有港籍唯一柴油自排，也够 HAC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全新的小霸王 Porter 都是厉害，都是安全啦、啊！平常时啊再会，放假的时阵再规家伙去佚佗，事业家庭拢总过个焦焦焦。现代双箱小霸王，今仔买高升30,000块哦！ 定期关键前冲后，选择唯一有临床研究的核藻糖胶和益定，请拨0800-043-388。 爱情醉人，理性迷，台湾嘻哈金童 BCW 玩味跨刀 Good Night， 李信妮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7月19日数位实体同步发行，环球。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孔晨宇。 温馨一整夜的冷梦，让曙光穿过冰冷的伤口，昨天重新再来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不要叫我比赛，不要再看我成绩单，不要再无奈，不要再忍耐，不要再让我伤感。天天都火腿蛋，天天都排骨鸡腿饭，我需要扭转，我需要意外，我需要感觉存在。当阳光很冷淡，心情很吉普赛，没人能挡住平凡拜拜，方向盘指向南，一路都不转弯，除非我看到沙滩，看到大海，看到未来。 双摇呐喊， 不是更要喊， 压力要甩， 就要吹翻。 双摇呐喊， 有力的呐喊， 喊到流汗， 喊到没汗， 一生能有几次 歌是些宣战。 爽到要大喊，不爽更要喊，春天的呐喊，赶羚羊草之百，3:33.33。 想再当模范，不想要再当乖乖牌，我只想摇摆，我只想宣传，我只想海盗腿软，让冬天被打败，让春天冲上了舞台，让热血变红，让天空变蓝，让我把无聊炸开。直白，我爱上大自然，来不及等泪干，来不及防晒，浪漫只怕太慢，痛快只怕太快，快让我看到沙滩，看到大海，看到未来。 双摇呐喊， 不双更要喊， 压力要甩， 犹豫要推翻。 双摇呐喊， 用力的 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三，每个星期三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时间的第二个小时，下午3点过后是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来告解一下，说我有罪，我犯了什么错呢？嗨，你好，喂， 喂， 嗨， 你好， 请告解， 我有罪， 你的罪是？ 偷瞒着我女朋友跑去酒店喝酒。 哎、欸，对对对，太快了！再一次，你瞒着你的女朋友怎么样？ 我去酒店喝酒。 去酒店，这是初犯吗？ 没有，很多次。 所以一犯再犯。 对啊。 到底什么酒店这么好玩？ 中山区那边。 你说林森北那边哦？ 对对对。 那你去酒店只喝酒吗？ 当然不是。 有上体育课还是音乐课呢？ 都有。 都有。还有把人家的时间框下来的吗？ 那倒没有。 哦，都在店内完成就对了。 对。 那女朋友有抓包过吗？ 没有， 从来不知道。 对。 嗯，你们交往多久了？ 七年。 哦，又是七年。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休闲娱乐的？ 二十几岁吧，但是那时候比较疯了，但是后面就还好。 现在什么？后面是什么？现在是几岁？ 现在36。 哦，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在有女朋友之前，你就已经就是常会去。 对，那时候比较疯， 哼， 可能两个礼拜就一次吧， 哼， 对。 那现在咧？ 现在啊，基本上要不1到2个月， 1到2个月去一次。 对对对，就是朋友会找嘛，就、嗯、啊。就可能工作，就是现在的心态比较不一样，就是可能工作累了， 嗯， 到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想说啊，要不然就去喝个酒， 嗯嗯嗯， 对， 嗯，所以现在已经变，这本来就是已经养成的习惯，跟你有女朋友跟这一个女朋友也都没有关系， 嗯， 跟他有没有应该是这么跟他有没有提供你、啊、或者满足你的需要也没有关系。 应该是这么说吧，这个女朋友是在里面认识的。 哦，那现在这个女朋友她还是继续在从事八大行业吗？ 对。 哦，所以她也还是在做这件事情。 对。 但你不敢告诉她说你还是会去。 对，我已经跟她讲说，我已经很久，我已经不出门，不出去玩了。 你骗她。 对，实际上是偶尔，就是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疯狂。 嗯， 对。 那你的女朋友就是在也是在八大行业工作，那她也有提供音乐课、体育课服务吗？ 没有。 哦，她就是纯陪喝。 嗯， 好的。你会不会想着你这样骗她，说不定她也骗你这样子？ 其实不会，因为可能再过个两年就要结婚了。 哇哦！ 对，然后他也差不多就会收起来， 然后他也就会不做了。 对的。 所以现在就是努力存钱。 对。 好，但你知道我刚刚问的问题跟你回答答案，这在逻辑上是对不起来的吗？就问你会不会担心他也骗你，你就说我们要结婚了。他要骗你，他也是可以这样骗你啊！这是什么答案啊？ 不是啦，是因为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啦，在里面你玩久了都知道啦。 嗯， 对啊。 哦，所以你就知道，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提供哪一种服务？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就算好啦，就算真的有好了， 嗯， 你也没办法，你也没证据啊。 嗯，你也不能怎么样。 对啊，啊， 所以倒不如相信你想相信的东西就好。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因为你玩去那边去久了，你都知道，就是会去了解这个生态嘛。 嗯哼， 那有没有？其实答案就知道了。 嗯嗯， 对吧？ 没有在同一家店遇，如果你知道你女朋友的店家，所以你就不会去那边嘛，对不对？ 对。 那如果有一天他离职或转店呢，然后突然遇到那种，不会超尴尬。 如果是真的这样，他会先告诉我。 OK， 对， 好的， 嗯。 所以你知道，女朋友在努力的赚钱跟存钱，然后你还在花钱，这样要结婚不行吧？不行吧？ 对啊，所以说就是 来告解。 对， 好，希望你慢慢减少这个频率吧。 好，谢谢， 拜拜， 拜。 drinks at the motel under streetlights in the city of palms. Ca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you want if you want. And you can call me names if you call me up. Three nights at the motel under streetlights in the city of palms. Ca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you want if you want. And you can call me names if you call me up. I can't fix each and all your problems. I'm no good with names or faces. She sent me naked pictures from her neck down to the waist. I get my feelings involved. She stopped returning my calls. The flaws turning to walls and barricades. And I'm too far gone in all the wrong ways. And every long day is a bad one. I can't make you call or make you stay. And take you off a pedestal. So I get lost in modern music, watching movies, talking to the walls in my room. Three nights at the motel under streetlights in the city of palms. Ca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you want if you want. And you can call me names if you call me up. Three nights at the motel under streetlights in the city of palms. Ca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you want if you want. And you can call me names if you call me up. UK 金榜。 3:42的周三告解日，告解是时间，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做广播开心的地方就在于好多好多故事哦，虽然自己的人生没有办法参与，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花花世界如此的大，有这么多就是有趣的不有趣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每一个都体验过，可是可以借由每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来知道说，哦，原来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哦，原来做这件事情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啊。告解日告解式的时间，欢迎你把自己内心的愧疚感给说出来，0223639955，0223639955，也可以反省一下，可能不只是人生当中的秘密啊，反省一下自己，比如说这一周、这个月有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可以做好，可是却没有做好的，失误了，可惜了，都欢迎你来告解一番。Hello， 飞姐你好。 哎喂， 嗨， 你好，我是戏子的苏先生。 哎呦，苏先生秀出啊，没差，姓苏的这么多啊，请告解。 我没有想到我会打进来，就是以大概我在高中的时候啊，就是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女生。那因为当时我们的学校是，就是以成绩做排名的班级，就是我是比较放牛班那一层的。那我喜欢上一个，就是当时就是甲班，就是比较高，就是成绩比较好的啦。那这位同学他跟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是好朋友。那就是我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互相有点认识。那到最后我还是没有跟他讲说我喜欢他这一件事情，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有点感觉，有点愧疚。 天哪！ 对， 你现在几岁了？ 我现在28岁， 所以是10年前的事情哎、 欸。对，没错。 哇、 wow ，刚刚好10年。 然后你说就是没有告白这件事情对你自己过意不去，就是为什么当初没有勇气告白这样子？ 对，那就是。我觉得一刚开始我是没有这么在意，就是可能18岁19岁，可是我越想越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说出来，就是因为经过一些可能岁月的洗练吧，我是这样子。 那在这十年当中，还有新的喜欢的人吗？ 我有喜欢过别人，但是我们并没有跟他，就是我有喜欢过其他人，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表白或者是交往的动作， 也都没有表白，也都没有交往。 对， 所以到现在你的恋爱经历还是一张白纸。 是。 然后你现在就是追本溯源的回去，觉得就是十年前那个错失的告白，让你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勇气表明自己的心意吗？ 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的想法可能没有这么的坦率，那导致于我就是现在会有个心结在吧。 那现在你还有认识心仪的或是觉得不错的对象吗？ 倒是目前倒是还没有，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对象，我想就是说我可能会在，就是因为他是八月生日嘛，那我想说在八月生日之前，把我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当时有买一个音乐盒啦，就是十年前我有买一个音乐盒，本来想要送给他，那我想在生日之前，今年的生日看可不可以就是转交到他手上去，就这样子。 天啊，各位啊，我必须要很开心的你打这通电话来。就是你突然做这件事情，你们现在有联络吗？这十年间， 有，就是可是也没有，就是有点像，就是没有非常的热络，但是就是有断断续续都在联络。 会， 那我也 会出来，就是也不要说约会，会出来一起进行一些活动，譬如说看展啊、吃饭啊、看电影，会这样子吗？ 倒没有。 那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样给他呢？你这样的给他不是，你看你现在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哦，有一个就只是网络上面就是偶尔会问说嗨你好吗，或是晚上聊聊天的一个朋友，十年你们都没有单独出去过。有一天呢，你几月几号生日啊？不要，这个太明显。假设你7月25号生日好了，好不好？然后他就突然约你，然后呢就给了你说其实我爱你爱了十年，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应该说是我们之间，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就是我是跟着，就是我们之间是有个，就是中间有个女生的同学，那我们是有打算，就是要不要约出来吃个饭，就这样子。 对啊，我们现在再回到刚刚那个我为你设定的那个角色里面，对啊，今天有一个你知道十年网友，然后突然告诉你说，其实我十年前这个就是要送给你的。 其实应该是这样想，他一直都知道我喜欢他，只是我没有，就是说非常的 积极的做告白这个动作。 对，我只是没有插这个动作而已。那我其实我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就是说告白之后一定要确定关系。我只是想就是跟他讲这样子，讲明白罢了。 好，所以你的词要准备好，你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要你给我答复或者什么的，我做这件事情是希望我可以对得起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这十年之间好像对于我自己没有像你勇敢的说出口这件事好像有点过意不去。 对，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我虽然有一点感觉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但是我觉得 我甚至还为此打电话进一个广播电台，然后面对成千上万不认识我的人来讲我的心情，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只是希望让我的心结解开，你不要有太多压力。 是，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把这一段完整的表达出来，不然一般人都会吓到的。 哦，我了解，谢谢你的提醒， 苏先生。 是， 干巴爹， 拜拜。 谢谢你，拜拜。 劲歌金曲。 失恋不要独自面对，让记忆林陪伴你。 是你给我的希望和总与力量，帮我追求不存在的盼望，我一个拉近的距离，只是筑起你心中更高的墙。 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和喜欢的你住在里面，但 你爱过我吗？你没有回答。 现实摆在眼前，我不想都在面对，保持着熟睡，只能够继续偏安在梦里。我傻傻做梦笑脸，你看白，至于可笑吗？ 真实故事，虐心创作，偏安，快上网搜寻纪怡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叶 Sunflower。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启无界，建筑大师李文胜的深凹建筑，50坪60坪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启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啊，怎么办？妈妈生病需要照顾，临时到哪找看护啊？ 哎，我在医院有拿到中介名片，说可以帮忙找看护。 那种来路不明的看护工不能雇用啦。 啊？ 听说有一些逃逸外劳会假冒外配来应征，雇主未查证身份或未经申请许可雇用外籍看护，最高可处75万元罚款。哎。 哎呦，那还是去护理站或公立救护站问问看有没有外配或本国籍看护比较安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怎么？我是孔晨宇，我的首张迷你专辑《全新的我》要给你继续坚持的力量。 让曙光穿过冰冷的胸口，昨天重新再来过。 7月22日，不再随波逐流，种子音乐勇敢发行。 我是珍珍于佩珍。 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游一时，时间是3:53。今天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单元呢，我们接到了三通男性的来电，三个不一样的来信，三个不一样的来电，然后三个不一样的故事。嗯，有在婚外情的，有女朋友却背着女朋友上酒店的，有非常非常痴情爱一个女孩爱了10年不愿意告白，不是不愿意告白，一直没有告白，然后觉得自己心有愧疚的。所以同样的，我们都是人，都是男生，可能你在前面觉得哦他很烂他很渣，第二个觉得在骗人，你也被骗你说不定不知道，第三个纯情到觉得天哪怎么这么傻。但我们都是人，就是我们的这都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你也可能曾经遇到其中几个，可能你还没有遇到那些你可能会遇到的人。那我们就每天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4:00，一起来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大家有趣的故事吧。我是 DJ 欧马克，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苏建信的《为你着魔》，You're Awesome。明天见，拜拜。 世上都变得太像美梦了，怎会是下车？ 我为你着魔， 死心执着， 可无从辩驳， 脚下空心的经过， 理智被你消磨，难免 全主打 爱情罪人李姓妮，台湾嘻哈金童 BCW， 厌世更要逆世的欢乐星座。 Good night. Let's party. 谈谈有没有趣？今晚不能说 Good night. Good night. 把那群组都给炸开，我在微信还是来 Yeah yeah. 别说那什么 Good night. Good night. Don't say good night. 只要一句要来不来，只要一句要来不来。是真的朋友，我们早上才会说一句 Love the way you talk, way you walk, way you roll. Shut up, bad girls down to pool. 你懂得积极出门，没有带 Plan B， 到哪都是 VIP。SRD 保持帅度 ，Stay fresh at the top， 到哪都是焦点，就像在走 Catwalk。 把忧郁都解锁， yeah, 让你笑得虚伪，拒绝高山在。 出糗，全身都很松，代谢的 bad day， 如果玩很疯。We play too hard, try to have some fun, just don't miss nothing till the sunshine comes。 塞爆香港红馆，唱尽灵魂深处的醉人李杏妮，累积十年的期待，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以前的黄金店面，现在都空在那里养蚊子喽。 台北房市大不如前，你有更好的投资选择了。 日本东京房地产投报率高达6%以上，是以开发国家的第一名。 东京最精华的物件，问 Joy Life 就对了。 日本不动产专家 Joy Life 带你轻松前进日本。 株式会社 Joy Life。 住着一个人，想念却不能见。我是魏妙如，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一起在思念里继续前进。 You've